attend a dinner， 出席 attend a dinner。我们一般要说什么呢 ？Have a dinner， 吃晚饭。Attend a dinner 就很正式了，出席晚宴。Attend a dinner， and he will be put， we will put him up at our guest house。这里的 guest house 很可能都是国宾馆，所以我们说这个级别呢应该是很高的。Okay, the next paragraph. On the second day, he will have discussions with our officials in the morning. They will give him some information about our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afternoon, he will visit a factory. He will give a speech at 8 p.m. He will speak about the situation in his own country. Thank you. 我们看看他做的重要的活动。早上是干什么呢？是 have discussions with our officials.Discussions with our officials， 因为和多个政府官员要有讨论，所以呢都用的是复数 discussions with our officials。然后到下午呢 ，give him some information about our economic situation， 是谁呢？是我们要专门向他转达一下我们关于经济形势的一些情况。这里的 information 指的是情况。And he will visit a factory。Visit， visitor 是来访者， visit 是动词。He will give a speech at 8 p.m. It's a busy day, isn't it, Alan? A very, very busy day, yes. 这是一个非常忙的一天， a busy day. 因为我们发现 the speech is at 8 p.m. 晚上八点还要做一个演讲。He will speak about the situation in his own country.我们也不知道是关于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但是他要讲关于他们国家的一些情况。 OK，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讲到早上和下午 morning and afternoon， 我们用的介词都是 in，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大家注意用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只能在这种形式下用。如果前面加上星期三的早上和星期三的下午，就要变成 on Wednesday morning, on Wednesday afternoon, 介词就变了。 OK, the last paragraph, Alan. On the third day, he will be free in the morning. At 3 p.m., he will plant a tree. At 5 p.m., he will give some gifts to his host. He will leave the country for home that evening. Oh, good to know that he has some leisure time finally on the last day, right? Yes. On the third day, 第三天看上去就比较自由了。In the morning, he will be free. 他就有空余时间。然后呢 at 3 p.m., he will plant a tree. Does it happen to some of the visitors to your country that they provided with a chance to plant a tree or something? Yes, this happens pretty often. I think it's always a nice thing to do when you're a government official, planting a tree, because this shows that he wants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he also wants to give something special to this local place. Very good. 我问 Alan 说，在你们国家也经常有来访的一些客人，他们愿意种上一些树吗？他说，哎，经常有的，种一个树。所以呢，他能证明双边的关系和友谊是持久的。OK, 然后呢 at 5 p.m., he will give some gifts to his hosts. He has so many hosts, right? Not one. 看到没有 ,host 是用在这里用的是复数。Hosts, 就是他带来很多礼物要分别赠送给招待他的人。He will leave the country for home that evening, 直到晚上他才会离开。这里呢我们常用的词是什么呢 ?leave one place for another place.Yeah, I will leave Beijing for Shenzhen next week. 按照计划，我要离开北京到深圳去。怎么说呢 ？I'll leave Beijing for Shenzhen next week. Do you have a plan to leave Beijing for somewhere, Alan? Actually, I don't have any plan right now to leave Beijing for another place, but I have left California for Beijing. Okay.Alan 说我目前还没有想离开北京这个城市到别处去，可是呢我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加州来到了北京。 I left California for Beijing， 这是在几个月以前发生的事情了。 I left California. Leave 的过去时是 left. I left California for Beijing. 已经记住这种非常好的一种使用和搭配方法。同时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这个课文的第二段和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呢， On the second day, on the third day, 这也是一种习惯的表达方法，就是在哪一天，不能用 in, 要用 on. On that day, on the second day, 第二天， on the third day. An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Beijing, Alan? I've been in Beijing for about 3 or 4 weeks right now. Okay, for 3 or 4 weeks right now. 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Do you still remember what you did on the first day you came to Beijing? On the first day I came to Beijing, which was really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ago, my very first time, I was picked up at the airport by some really nice Chinese officials, and they took me to a Chinese restaurant, my first Chinese meal in China.That's what happened on the first day. Okay, 听到 Alan 跟大家讲 On the first day, he came to China. 他来中国的第一天，那就是说有史以来第一次踏上中国。那他说那要真正回忆起来是一年前了。他第一次来 ,an official, 在机场有 official, 一个官员接待了他。An official picked him up at the airport and treated him in a Chinese restaurant. 在一个中餐馆，中国饭馆 ,Chinese restaurant, 是中国餐的饭馆，招待了他。为什么 Alan 还记得这么清楚呢？ He still remembers his first day because that Chinese food was very impressive, I believe. Yes, it was. It was really delicious. 他第一次尝到了地道的中国餐，所以说他仍然记得他到中国第一天所做的事情，就是遇见了一个 official, 一个官员，吃了一顿 Chinese food, 中国餐, and it was very good.非常感觉非常好，一直记到现在。OK, 希望大家在平常使用中也注意这些细节，因为英语这些细节会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语言质量更高，交流和表达更有效。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字母组合 OO。O O 有两种发音，它们是长音的呜和短音的呜。接下来，请你边听边写出下面的单词 ：z zoo go to the zoo， moon moon cake， r room。classroom， 怎么样？刚才的这组单词当中的字母组合 OO 发的是长音还是短音呢？应该是长音呜。而接下来我们所说的这组单词发的都应该是短音呜。比如说 book storybook good very goodcook, cookbook, look, have a look, foot, play football. 哈，这一次字母组合 OO 发长音呜和发短音呜，你到底掌握的怎么样呢？一定要在课下多多的做些练习。我是黎春，我们下回见。 I think we've stopped here now, Alan. Yes, I think we'll stop here and we should say so long to our listeners. Okay, so long, everyone.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Hi,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怎么样？您的英语学习还顺利吗？如果您想检测一下自己英语学习的程度，我想您呢不妨多参加一些在社会上举办的英语学习竞赛等等。目前呢，英语教育改革的呼声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传统英语教育的弊端已经显露无疑了。随着国家教育部英语四六级改革方案的出台，新的一轮的英语教育的大讨论在热烈的进行。 新的教育教学的方法和手段也可以说是势在必行。在我们这样一个空中英语大课堂里呢，我们不仅为您讲授基础的英语语言知识，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同时呢，我们也会为您介绍一些琳琅满目的英语学习方法，希望这些方法呢，都能够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英语自然母语学习法。自然母语学习法认为呢，语言不是学出来的，而是一种体验。他认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最好的口语老师，每一个学过英语的人，无论层次高低，都应该是能够讲话的。学英语不是学数学物理，不需要思维判断理解和逻辑，就像五岁的小孩子会和你简单的对话一样，并且可以谈论一切身边的简单的生活的话题，但是呢他却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一切。如何进行这种体验，如何在不同的英语层次就能够开口讲话呢？自然母语学习法在这方面呢，也采用了一些必要的手段。比如，他对人类母语学习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用5000多个真实的英语母语语言的构架来模拟构造人们学习母语的过程。可以说，这是自然母语学习法最大的一个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可以真正的让学员开口讲话了，并且实现在任何学习层次都能够讲话。这在传统的教学当中呢，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传统教学呢，我们多半是用一些替换来进行句型的练习，而比较忽略真实的场景。自然母语学习法同时呢，还采用音频、视频等技术手段来模拟儿童母语学习的过程。所以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完全是忘记了在学习英语，而是在进行体验英语。同时，自然母语学习法还科学地将听说读写译这5种技能呢融汇到每一课每一节当中，完全抓住了语言学习是靠少量多次重复这样一个自然的规律，从而呢克服了传统教学把语言当作数理化知识来传授这样一个误区。在少量多次重复这样的一个进行当中呢，巩固记忆，在观看和感受这些实景当中呢，自然而然地开口讲英语，动脑思考，这样的一种手段呢，还克服了内容枯燥、没有兴趣这样的心理学习障碍。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著名英语教育专家陈林在观看了自然母语学习法的这个展示之后，他说，这套新方法呢，适应人类学习语言的心理和生理的特点，确实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英语学习体系。据了解呢，目前中国英语学习者超过4亿5000万，在北京地区呢，就有英语培训机构数千家，英语学习的版本也很多，他们各有创建，各有长处，有的方法是互动的，有的是克服心理障碍的，有的是教材新颖，有的是课件活泼，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我记得在80年代曾经流行双向式英语，到了90年代呢，又流行3A英语，后来又有逆向式英语、疯狂英语等等。在所有这些方法里呢，可以说没有一种是万能的。通过了解，通过介绍，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辨析，并且呢，能够制定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学英语就像学其他的任何技能一样，需要一个清晰的目标。美国有一位橄榄球明星曾经这样说过，他说，A goal is just a dream until you write it down. 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把你的目标写下来，那么充其量那也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如果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大家寄到建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515-9223 6515-9223。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学习愉快。 Anglais Publish English 英语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3.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